不像我自己流一滴泪是为你哭泣，我不像我疯狂爱上你，这一生只为一个人是你。爱上你的美丽，爱上你的狠心，那是一种我不值得自信。爱上你的任性，爱上你的固执，我却不能忘记你从不实现的回忆。爱上你的美丽，爱上你的狠心，那是一种我不值得自信。爱上你的任性，爱上你的固执，我却不能忘记你从不是谁的唯一。我不像我，不像我自己，流一滴泪是为你哭泣。我不像我疯狂爱上你，这一生只为一个人是你。那曾经孤傲的眼神如今在哪里？为什么我没有转过身的勇气？我不像我，不像我自己，流一滴泪是为你哭泣。我不像我，疯狂爱上你，这一生只为一个人认识你。

知。 下一年少，我的赌气。

一代情歌天后辛晓琪，她的情歌作品陪伴了一代又一代人去成长，很多人在她的情歌当中有印证到属于自己的爱情故事。接下来要听到 Billy 这首《黑与白》。 黑的黑夜，黑的树，黑的梦，白的白酒，白了头，白的愁，如此交错，没有错，怎会错？不知错，错过多久才有我遇见我？黑夜白首，轮回着。蹉跎着，原来黑白不能合，怎么合？生命如此孤单的、顽固的、逃得的，人又何必强求着？应该怎么说，怎么做？眼泪应该怎么收，怎么流？

是不是因为你的美，飞扬起像 Nike 的弧线，眉间的短短指甲和大手掌奇妙的和谐。嘿嘿，我一滴一滴一滴点的蔓延，好奇你的世界里面所有一切。北方的冬天为什么会下起雪，南方的候鸟会想念。我一滴一滴一滴一点的伤怨，好奇在你的世界里面还有谁。东方的星光还没有灿烂一天，西方的晚霞曾多么 经典的旋律有些突兀吗？品味一零三三，与你携手从身边点滴小事做起，从我做起，重生。